老挝的《万象时报》20号登载题为《朝鲜再次大力展开大进军运动》的文章，接受了我国人民熊熊燃起创造万里马速度运动的烈火，在200天战斗中创造新的奇迹，建立功勋的消息。